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有冇踩神阿 Kimi？ 嗱，啲掌声就唔系罐头声嚟噶，系真嘅现场观众喺度，不过就疏落咗少少。好啦，你哋下一节继续努力啊！嗱，就今日首先要解释一样嘢先，解释一样嘢先，就系阿郁敏咧，就因为佢太太咧，阿黄太就要做手术，咁佢就系喺台湾嘅，佢阿黄太听朝早就要做手术，所以要陪佢。咁啊，至於話嗰個區議會嘅選舉咧，當然阿鬱敏會有即係相當之精辟嘅評論。咁但係要等佢聽日翻趕咗翻嚟，佢翻到嚟幾夜，佢都會喺 My Radio 去講呢樣嘢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咁因為鬱敏咧就今日要告假，所以我哋特登請咗兩位咧新當選嘅區議員上嚟啊。咁喺我呢一邊咧就係阿黃傑朗。咁咧，你就係深水埗副槍係嘛？係， 冇錯。 阿 Ken 係嘛？ 係。 咁另外一邊就頭先片頭睇到啦，就係李浩然同學。 係，你好。 Owen 係，係嘛？ 咁佢亦都以前喺度出席過我哋一啲節目嘅， 係啊，係啊。 所以咧就其實好熟手嘅。咁至於阿 Ken 咧，表面上佢唔熟手，但其實佢係熟手，因為點解佢一個做一啲大家都估唔到嘅嘢，係技術人員嚟嘅，係part time 仲要part time 添。咁結果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啊，11月24日就有一個區議會選舉啦。咁就兩位其實都有報名參加嘅，咁各自喺佢嘅選區都贏得嗰個選舉嘅。但係喺呢個節目咧，甚至私底下咧，我都係唔會恭喜佢兩位嘅，因為我哋好清晰嘅立場就係今次嘅選舉，每一張選票背後都有示威者、年青人、學生嘅血喺度，所以只能夠就係贏咗，寄望兩位。在個議會入邊，喺區議會入邊，喺你平時嘅工作入邊，能夠為香港而家嗰個情況作出盡大嘅努力，亦都繼續關心喺理大，甚至一啲被拘捕或者實際坐緊監入邊嘅被啲凌辱過嘅學生，作出最大嘅幫忙。好嘛 ，OK， 嗱，事實上今日咧，我喺開麥之前咧，同兩位都好詳細傾過嘅。咁我發現傾完之後咧，就我其實唔應該講嘢嘅，我係冇乜嘢講嘅，冇乜實質嘢講嘅。我只能夠報一報個數咧，就係喺而家嗰個選舉入邊咧，應該係447席咧，就非建制派佔咗388席，就係86% 到。咁咧就建制派咧就輸到甩褲。咁原本我琴日寫嗰時係估咧大概50席都唔夠，咁但係結果係多少少嘅，59席。咁咧就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呢個比例調轉咗噶，差唔多調轉啦，應該就係、是、建制派，即係包括民建聯嘅工聯嗰啲299席，咁泛民咧就125席，咁但係今次又扭轉咗成個情況啦。咁今次嗰個選舉嘅結果咧，只能夠用幾個字去形容咧，就係、是、血債票償大功告成。而民主黨就成為了整個區議會的最大黨 ，OK？ 咁呢啲其實我係唔係好想評論嘅啦，因為我諗即係最第一手嘅資料咧，其實就兩位反而比我清楚，因為大家關心就係點解今次會出現呢個結果啦？出現完呢次結果之後會發生咩事啦？咁因為我同阿 Ken 就比較熟啲嘅，所以就我其實見過好多次噶啦，所以我喺度咧就首先問阿 Ken 先啦，你幾時開始報名啊？ 我是10月10幾號報名的，即不是第一批報名的。如果我開始做我們的地區工作，其實是六月尾的時候可以做。 是啊，是即換言之，你在那個區其實沒什麼，即所謂那些宅區啊，即在那裡長期經營的經驗。 沒有。 咁簡單講啦，即係頭先我都問過你，不過唔快啲講啦。你事前估你贏定輸？ 我事前估好大機會輸， 唔會好大機會，係基本上冇機會嘅，甚至係冇機會嘅。但係 turn out 就係贏咗啦。而家你贏過咧，就係原本係鼠王分嗰區嚟噶嘛。 係鼠王分嘅一個 頭馬， 係頭馬 啊， 係 啊，即係嗰區咧就阿鼠王分有隻頭馬喺度， 係 咁你就冚佢， 係 咁但係你冚贏咗佢， 係呢個我自己都好意外，因為去到真係。我哋點票點到凌晨4點，即係嗰下其實難分難解，大家嗰、那個即係就咁罩眼睇嗰個票箱嗰個數字其實差唔多，咁樣咁係即係臨尾贏少少咁樣。 係啊，嗱阿 King 哥不咧，我應間會再問佢啦，因為嗰個大家俾啲心機聽，因為事實上嗰個過程好峰迴路轉嘅，即係入邊有好多嘢，其實聽到之後係睇到個大局勢嘅。咁喺我哋另外一邊咧，就 Owen 咧更加犀利啦，你就係理工大學嘅學生。 校董 代表，即是校董入面的 學生 代表，那你也是參選的。 是。 那就你那個參選的過程我相信相當之艱難，因為理工又發生那麼大件事啦、你又要走去做 campaign 啦。 是啊。 那你即是其實之前諗住自己贏定輸？ 我覺得是以些微票數落敗的。係啦，以些微票數落敗嘅，因為本身我嗰個選區咧叫大角咀北選區，咁過去兩屆咧都係由建制派講埋啦，民建聯啦，咁係大勝嘅，咁啊民主派或者泛民主派咧係輸甩碌咁滯嘅，即係講埋個票數就係2015年區議會選舉大角咀北選區，民建聯攞2600多票，公民黨攞1300多票，咁今次民建聯係吹到3000票出嚟，咁我有幸我吹到3300多票出嚟。 即是話咧，其實佢個票數係升緊添，重要。 係啊，其實佢個票數係升咗嘅，但係好奇怪地，我個對手咧，根據我同我義工統計咧，佢全日係出現咗4分鐘嘅。 咁4分鐘已經有呢個效果，即係證明佢哋好勁啦。 我諗其實一嚟係佢自己本身用其他嘅方法叫咗佢嘅選民出嚟投票啦，二亦都最重要嘅就係佢本身見到個社會大形勢咁樣，其實。他哋建制派或者甚至乎保皇黨的支持者，佢哋都覺得今次係一次公投嚟嘅，我哋都要出嚟投票，所以變咗高高嘅投票率。但係變咗而家咁嘅狀態之下，令到嗰一班叫做藍絲啊，或者叫做保皇黨嘅支持者咧，佢哋都發覺，咦，我哋出盡力都係咁樣咋？咁其實變咗喺成個社區嘅氣氛係唔同咗。譬如今朝我再落翻區，再見到有一啲擺到明係對家嗰啲義工啊，或者甚至乎係保皇黨嗰啲嘅人啊、親信啊等等咧，好虛偽地對翻住你微笑嘅， 係 一件好瘋狂嘅一件事。 其實佢心裏邊憎到你暈啊！真係 憎，最好你憎我，快啲憎我啦！ 後邊嗰度咧，大家去睇到啦，就係應該而家喺理工嘅校園嗰度咧，我哋有個記者喺度。直播緊㗎， 睇睇邊度先。 咁如果有啲咩突發嘅事情咧，就阿威廉嗰啲即刻報俾我哋聽啦。咁我哋喺度即係做啲評論啦。咁啊 ，Owen 其實就好艱難嘅原因，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如果俾你揀咧，其實你就想關心理工 嗰 個狀況 啦， 多過選舉啊。 梗係啦，當然啦，呢個冇辦法嘅，一定係咁樣。 但係就基於嗰個形勢所限啦，即係譬如話而家理工入邊已經係即係可以係廢墟。 是啊，退換敗瓦。 退換敗瓦嚟噶啦，咁應間阿 Owen 會講講咧，就係理工呢個被圍緊呢件事嗰個始末啊。同埋我覺得而家最嚴重咧個問題咧，即、就、係、是、我哋關心嗰個理工入邊個情況多過區議會原因，因為入邊咧仲有啲朋友喺度留守嘅。而佢哋個心理狀態係極度惡劣。 係極度惡劣。 我哋只能夠咁講，因為我唔想令到大家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刻太過即係唔開心啊！但係嗰個係一個現實嚟嘅，所以我諗下 Owen 應該要講講就係喺入邊發生嗰啲情況而家點樣啦嚇。咁嗱，阿 Ken 就我認識你咧好簡單啫，我就見你喺度做嘢嘅啫嚇。咁但係咧，我記起有一日突然一日你就同我哋講話你會選，咁就乜嘢原因令到你想選？ 其實我哋當初睇到即係其實我哋一做部署，其實唔係因為呢一件事嘅，因為都想其實我哋自己覺得就係參選其實實踐自己即係希望喺個議會入面做啲乜嘢嘅理念一個方法嚟嘅。咁當然我哋見到當初其實好多區即係都有人落咗去啦。咁見到唯獨喺呢一區，咁係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過喺深水埗做過好多服務啦。咁係 唯有在深水埗，咁呢一區可以試下喎，咁樣。咁當時大家又即係咁啱，我哋想開始服務嘅時間，就吹起一個風氣，就話即係誒冇自動當選呢一樣嘢，咁就膽粗粗落去。 你嗰區都當自動當選好多年？ 其實冇自動當選過嘅，不過就個對手就因為佢有好多嘅資源，其實建制派俾好多資源佢，咁、所以令到嗰、那個即係。佢所謂嘅民生服務咧，其實係做得好好嘅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所謂嘅好係對啲老人家啊，或者係即係俾好多禮物啊，派好多嘢啊。咁但係對我哋其實成個區嘅居民嚟講，都唔係話即係好完善嘅一個服務嚟嘅。 但係咁嘅形勢落去都係做炮灰嘅啫。 其實本身真係咁嘅諗法。 嗱，因為係炮灰，所以民主黨民主派俾你選啊嘛。是不是咁講法？ 應該理由 係 咁 樣。係啊，係嘛？即係因為方向，因為你係炮灰嘛，咁所以你咪。即係讓路俾你咯，即係反正佢喺度，佢都覺得未必贏到噶嘛。咁但係喺呢個問題上面，我要睇睇咧，沙田區就有條茂利叫劉青， 民主黨， 民主黨嘅。咁咧就有另外一個選啦，就應該係 謝兵啊嘛， 係啦。咁係而家就《蘋果日報》就話胡界，咁但係睇呢個劉青嘅票咧，就係六百幾票嘅啫。係 係。 咁就另外一位女參選者，嗰位即係應該係本土派啦嘛， 沙田區政嘅係， 咁就千幾票嘅，如果佢兩個夾埋咧就贏嘅，咁但係俾阿劉青介一介票之後咧，咁就輸咗，咁而家就《蘋果日報》可以寫到互介嘅，即係大家自己用你自己嘅常識去 judge 下邊個介邊個啦，而家就，即係我覺得好唔公平嘅原因就係咩？點解咧？就係、是、哦。即係如果你係泛民嘅或者民主黨嘅，就俾靚位你，即係有勝算嗰啲俾你，剩低豬頭骨就你啃。咁結果你啃個豬頭骨冇啃死，就即係食埋啖肉添，係嘛？應該咁講啦。好啦，嗱，就你嗰、那個選舉嘅過程咧，我諗係咪去到大概近呢兩個禮拜開始有一個比較劇烈嘅改變，即係你開始 sense 係有一切嘅呢場選戰。 其實你話準確啲嚟講，都係真係呢一個禮拜，即係甚至乎臨尾呢幾日先發覺，有少少機會有得打。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落區嘅時間比較短啦，即係雖然我成日喺個區入邊，但係講真，你對住一個做咗十年，連埋議員，連埋佢哋即係預備工程做咗十年嘅人嚟講，其實你喺個知名度上一定唔夠。 你個對手邊個先？ 我對手係梁文廣啊。 梁文廣佢就係梁美芬嘅 侄仔。 侄仔，真係真侄嚟嘅，唔係 應該我都解開住， 唔係假嘅。 係啊，就算唔係都應該得後馬肯定嘅，佢應該預備接班接阿梁美芬班嘅，應該係啊。咁樣咁佢其實建制派真係俾好多資源佢嘅，咁喺地區嘅知名度講真，佢識到好多即係比較年長嘅街坊，但係後生仔嚟講其實係唔中意佢嘅咁樣。咁除咗係因為佢嘅政治立場以外啦，其實見到佢對後生仔嘅啲態度都比較傲慢嘅。例如 唔係佢唔係選民啊嘛，覺得我都唔使要你票係嘛，上我使乜冧你啊？ 係啊，都箍好曬嘅，覺得尤其是即係始終公屋區即係年長嘅都係會比較多嘅，但係今次我哋其實落到去，尤其是八月嘅時候，見到新增嘅選民人數，其實並唔係咁樣嘅，因為有啲零幾年開始，即係好似我哋個選區咁，富昌村其實係零一年落成嘅。佢零一年落成，其實當時入伙嘅一啲小朋友，其實已經個個大過曬可以做選民啦。咁亦都唔意外地咧，其實喺呢一啲區入邊咧，呢一啲二十一至三十歲呢一個 range 嘅選民，其實係最多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唔係冇得打喎咁樣。咁所以其實一路慢慢地做，慢慢地去浸去，希望有一個改變，話到俾人知，富昌其實可以試下信下我哋後生仔咁樣，咁所以就諗住用呢一個牌去咁樣打。咁但係當然我哋始終喺公屋區都係講口耳相傳咧，咁知名度係比較差啲嘅。咁去到臨尾呢幾個禮一兩個禮拜咧，始終大氣候啦，對即係我哋呢啲非建制派一定有利嘅。咁但係我自己一路都好評估就比較審慎啲嘅，因為始終富昌呢個區喺深水埗嚟講，大家都會認為係一個建制派嘅票倉咁樣。 呢頭都周圍都係嘅， 周圍都係票倉。就算你話我真係今次贏佢少少，咁但係其實實際上你見到我哋個區其實4200尾當4300啦，對佢4100咁樣。咁其實見到我哋只係小勝，咁但係唔值得開心嘅。見到佢其實仲有好多4000票左右嘅票，其實係話俾我哋後生仔知，其實今次贏咗嘅人，尤其是我哋呢啲即係無政黨喺後面撐腰嘅人，其實未來呢四年嘅工作一定係好嚴峻嘅，因為對手唔係因為佢 即係做得差，或者係即係完全冇支持底下輸嘅。佢係因為我哋係因為大氣候，因為成個誒嗰啲政黨嘅背景，有一啲空氣票推一推你，推波助瀾，咁令到我哋贏。 我諗嗰個選民嘅選擇咧，如果譬如選你咧，其實唔係睇你係邊個， 冇錯， 睇佢對家係邊個， 冇錯， 即係總之佢就選佢對家，應該就咁理解法。 係啦，係啦。 嗱，我諗最刺激就琴日啦， 冇錯冇錯。 琴日咧就由朝早到晏晝到夜黑，個分別係咩咧？就係幾時你覺得你有機會真係贏？ 其實要講成個即係大環境講，深水埗區議會其實即係上一屆，如果大家都有睇到嘅話，其實就係一半一半，咁啊有一個中間派就一時藍一時黃，咁佢就變咗去黃，咁所以令到非建制嘅陣營係有少少著數嘅。咁今次即係本身佢哋評估就係今次非建制其實深水埗一定過半㗎啦，咁所以就好多抹黑文宣出現咗。咁喺翻成個件事上面去睇咧，我哋呢個富昌區其實一路都即係冇乜勝算，同埋即係大家都啱過雞肋嘅。都即係好多人一定要揾人選，咁傳統嘅政黨就選唔贏。咁由我哋自己去點樣評估琴日即係嗰個選情咧？咁第一就係前一晚即係23號嘅夜晚，其實全體建制派都嗌選情嚴峻噶啦，咁樣咁。我哋都見到，佢都講選情嚴峻，咁好正常嘅，即係同一口徑建制派。咁但係佢自己本人咧就由朝企到晚嘅。講真，我覺得唔係好多建制派嘅候選人係由朝企到晚，即係 佢嗰個四分鐘嗰度， 寫四分鐘， 四分鐘。 係啊，我哋真係7:30打到夜晚10:30嘅。 應該話俾你聽，我嗰個候選人點樣？你講係 啊 係 啊， 好好笑嘅。 係啊，佢朝早企到夜晚，咁佢朝早即係當然佢哋個打法上面啦，咁佢哋都係好多老人家動員咗去投票。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哋本身冇乜成熟，覺得後生仔會唔會即係踴躍投票咧？因為大家都知佢係老人家，佢投票因為有利益，即係比較 同埋佢朝早投啊嘛。 係啊係啊， 佢朝早投曬，谷曬啲票出嚟先， 谷曬票出嚟先嚇。咁樣咁佢數好曬，咁佢哋有嗰啲 WeChat 啊嗰啲咁樣嘅群組一路數票，或者挨家挨户可以洗樓啊咁樣。咁我哋亦都見到後生仔唔係話太多，其實講真，朝早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咁幾時知道真係會贏咧？就係第一個牽涉佢10:00嗌告急，咁 夜晚10:00， 朝早10:00就嗌告急啦，已經即係印好曬告急單張嗰種。因為以佢一個咁穩嘅人嚟講，對我一個即係坦白講手無寸鐵嘅僆仔咧，係唔需要用呢啲牌嘅。我哋覺得，同埋佢一路成個選戰其實都輕敵嘅。我哋覺得佢其實佢唔係渣，佢唔係蠢，但係佢係有少少輕敵嘅。因為我哋見到臨尾嗰個嗰幾日，其實講真。建制派、民建聯、鄭永信嗰啲都會落下區，即係起碼即係做場 show 都好，握下手點都要。但係佢係完全冇做過呢啲嘢嘅，咁即係個曝光率忽然間好低。咁我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我哋出嚟開街站，點都會撞到啦？ 聞說佢哋聽到話啲消息話因為堵路啦，因為有燃燒彈啦，因為有裝修啦。咁佢覺得咧，就中間選民咧就會偏翻去嗰邊啦。民説就咁樣。 我聽翻嚟個版本都係咁樣嘅，但係好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對手啦，佢係點樣啦？我對手好有趣嘅，我有啲街坊咧就同佢又識嘅，同我又識嘅，啲都係傾向投我噶啦。後來就咁啊打俾佢，喂，做乜你唔落嚟拉票啊？咁啊佢話：唔啦，頭先有兩個街坊為咗我咧。為咗我呢要去鬧交啊，唔開心啊，所以都係唔好要個街坊鬧交，所以我唔落嚟拉票返咗屋企瞓覺。即係好有趣嘅。咁後來我啱行開咗，我開兩三個街站喺我，因為我選區都比較大啦，咁係由尖旺最大嘅選區嚟嘅。咁變咗係佢落嚟嘅時候，我可能喺第二度，我義工大嚟，喂，佢喺對面喎，你過唔過嚟啊？我落到嚟嘅時候已經走咗四分鐘啊，跟住我義工同我數咗，喂，同你數咗佢攞嚟四分鐘。 唔係，可能佢覺得你 輕敵。 嗱，我哋 break 跟住我哋翻嚟啊。 好。 好。